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这一晚，相府书房，左相坐在桌前的椅上沉思，管家小心翼翼走进来，立在书桌前。 老爷，外头有什么消息？黄埔究竟是如何查到秦家头上去的？ 老爷，我遣人去大理寺打探过了，里头的人说是温侍郎撺掇着黄大人翻出了秦家的旧案。 温硕？是温硕扯出了这件事？ 是，听说温侍郎很是出力，不仅一力主张查清此案，还寻到了这件案子当年的人证。老爷，咱们是不是要…… 管家比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糊涂！这些人既已被温硕寻到，必在黄埔的监管之下，派人灭口，不是正好坐实了老夫构陷的罪名？ 老爷说的是， 当年这件事是你打理的，那些人知不知道是谁让他们在堂上做出的假供词？ 老爷放心，这些人只是户部的管事，他们收了银子，根本不知道是老爷让他们做的证。就算他们上了堂，顶多也只能说他们当年构陷了秦中道，牵连不到老爷头上。 别人还好，以黄埔向来的行事作风，一旦他知道秦中道受了冤枉，必会顺着这条线索查下去。若是追究起那十万军饷，难免不会牵连到相府。这里面还掺和了一个温硕，若他求了太子相助，此事恐怕会横生枝节。 老爷，不如我请黄埔大人过府一趟。 他是个认死理的，当务之急是要阻止太子介入此事，就凭一个黄埔还查不到老夫头上。 老爷，太子殿下和我们向来不和，岂能被老爷说服？ 此事不在太子，而在于温硕，找出温硕的软肋，逼他不再插手，只要他不管，太子不是多事之人。 老爷，满京城的人都知道太子殿下把温侍郎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他比寻常王侯府里的世子都要尊贵几分，况且他孤家寡人一个，怕是没什么软肋可以让我们要挟吧。 那是九年前被太子带回东宫后的温硕，他又不是天生地养的，只要寻出他的血亲，以温硕的性子，必任我们拿捏。温硕本就是京中的乞儿，要查他的来历应该不难。你去查查他可有亲眷，究竟是被哪家丢弃的，若是查不出父母，就寻出他遇上太子之前一起生活的乞儿，或许也可为我们所用。 老奴这就吩咐下人去查温侍郎的底细。 书房内归于宁静，左相合眼摩挲着手上的扳指，心底隐隐不安。九年前大晋和北秦开战，他和秦中道负责军饷粮草调配，他一时起了贪念，将运往西北的十万军饷秘密扣留，本想在路上寻个契机让侍卫扮作山贼将黄金打劫，将此事推到盗匪身上，却不料半路上真遇上了劫匪，两方人马争斗之时，银箱被劫匪劈坏，假银子现于人前，如此便露了相。几日之后，十万两黄金被人调换的消息传回了京城，未免东窗事发，他将此事推到了秦中道身上。当时两国交战，又有人证，嘉宁帝一心扑在战事上，匆匆将秦中道斩了首。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九年，秦家人早就死的死，流放的流放。温硕为何会突然掀开秦家的旧案？他又如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寻到当年的证人？ 细细想着，左相眯起眼，神情沉了下来。秦家的案子绝不简单。晋安侯府安静得很，自昨晚太子无故离去后，上华院静悄悄的，没人敢进去。早朝后，弟子元回府，冷着脸一头扎进被窝里猛睡，直到夜幕降临才悠悠醒来。房门被打开，外面守着的院情和院书皆是一喜，回转头望见弟子元，怔了怔。弟子元面上似乎更冷清了些，不过眼底的沉郁一扫而空，瞧上去更雍容懒散了。 送些吃食到书房去。 弟子元摆摆手，踩着木屐径直朝书房而去。院书巴巴看了半晌，说道： 院前，你看小姐是不是 小姐又变成以前在安乐寨时的模样了。 弟子元在晋南十年的性子一直便是如此，其实入京后的任安乐才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两人忽然觉得，或许任安乐并不是不存在，小姐回京重遇太子，让自己成了任安乐，却忘了他终究是弟子元。这几日温硕一直在库房查卷宗，半夜饿着了，摸到东宫书房来寻吃食，韩烨替他担心，不由嘱咐了两句： 这事迟早会真相大白，缓着点查。 院青跟我一样，一个亲人都没有了，这些年也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我一定要把秦家的案子查个明白，让他可以堂堂正正的祭拜家人，清清白白的用回自己的姓氏。 韩烨握着奏折的手顿住，望向温硕，目光深沉。他把这孩子养大，可是却一直瞒着他的身世，温硕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帝家的骨血，但他不能说，只要父皇还是天下之主，温硕的身份就不能公诸于众。 温硕，你说错了。 温硕神色疑惑，不明所以。韩烨抬手，目光温和： 院亲有亲人，子元、院书长亲在他心底和亲人无异，至于你，你是我养大的，我这个兄长的名头你拿出去溜溜，想必还算体面。 温硕怔住，半大的少年突然红了眼眶，他急急垂眼挠头，声音有些嘶哑和刻意的不耐烦： 你如今跟老头子一样啰嗦了，小爷知道自己是你养大的，将来你儿子不孝顺，我定会养着你。不说了，我先回府。 说完，温硕在书房里胡乱走两步，出了书房。韩烨见他走远，沉郁了几日的眼底露出些许笑意。他低头瞥见桌上的密信，眉微微皱起。半晌后，他抬手将信往地上的火盆丢去。不一会儿，密信被烧成灰烬，冷风吹进书房，细灰在房里飘荡。韩烨闭上眼，靠在木椅上，他放在膝上的手隐隐握紧，唇角轻抿，面容凛冽。正在京城百姓翘首以盼秦家之案时，黄埔终于不负众望地扔出了案子的进展。凭借黄埔高超的审案手腕，黄金案中的证人扛了几日，终于在堂上说出了实情。当年他们并没有亲眼见到秦老大人贪墨黄金，是受人指使才会在堂上做出假口供。此讯一出，朝野震惊，众臣纷纷上书天子严查此案，寻回秦家亲族以示安抚。可惜的是，大理寺查到此处就断了线索，所有证人皆不知当年指使之人到底是谁， 秦家的案子陷入了僵局。几日后，嘉宁帝派去南疆的官员也回京禀告，说当年秦老大人的家眷被贬南疆时遇上土匪，全死在了荒山里。消息传来，京城百姓唏嘘不已，纷纷为秦家感叹。正在这时，广阳侯府的世子于聚会中偶然的一句话却引得京城波澜不小。他言，一年前福陵山脚下靖安侯君身旁的作画的小姑娘和许多年前拜在鲁派门下的小师妹笔锋极为相似，他这小师妹正是秦府小姐天纵奇才，可惜在发配边疆的路上亡故了。鲁大师这些年笃化私人，临老了身子骨渐差，他便想寻着姑娘跟他去趟沧州，也好慰藉老师。沧州鲁迹大师名冠天下，一卷鲁氏丹青万金难求。秦家小姐幼时的才名在京城也是拔尖的，一时间赵世子这凄凄之言让许多念旧的老大人颇有感触。与此同时，公侯府里的老夫人们各自拜访时却议论着另一桩事。年前他们在慈安殿拜寿时曾见过靖安侯君身边的怨琴。如此想来，这姑娘和八年前被逐出京城的秦府小姐幼时模样有几分神似，眉眼间更是有股子大家风范。仔细想想也是，秦府家眷当年被发配南疆遇上贼匪的地方正巧离安乐寨不远，或许当年秦家小姐真的被靖安侯君误打误撞地给救下了。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本以为秦家的血脉都亡故了，如今若还有个嫡出的小姐仍存于世，那便是天大的造化和善缘。渐渐的，这传闻愈演愈烈，碍于靖安侯君护短的名声，倒是没人敢在他面前随意提起此事。毕竟对于当事人而言，祖父和父亲冤死，亲人惨遭贼匪屠戮，实在不是什么舒心的回忆。几日之后，曾是秦老大人挚友的右相携老夫人拜访了靖安侯府。听说出来的时候，老夫人泪水连连，老丞相一脸感慨。这么一出，更是让人琢磨起怨琴的身份来。可惜，这毕竟是传闻，金上并没有召见靖安侯问明此事，遂百姓和朝臣也只能将猜测埋进心底。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